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在你身边， 天天向上，我和健康有个约会。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，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。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，向医治未病不治已病，讲人为本，病为标。西医学之父，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，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，而医生只是来帮助让医治未病不治已病，讲人为本，病为标。西医学之父，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，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，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。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，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，科技水平不同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传承世代中医精髓，潜心研究西医文化。他主张因时因用身体去感觉健康，用眼睛去观察健康，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徐老师您好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呢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。元气十足，养五脏。五脏是人生命的五大系统，它不是人的五个零件，而是人的五个大的系统功能。是不是啊？这个跟现代医学这个说的十大系统的分科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现在人到医院看病，糖尿病，是吧？给归到什么呢？代谢科。刚一看，哟，并发症，并发症来了。眼睛的并发症请眼科大夫会诊，是吧？骨关节的并发症请外科会诊。心梗脑梗的并发症请心脑血管病科会诊。所以听到这时候啊，可能很多人还认为应该的啊，病人呢病得重，那不就得多个大夫来会诊吗？结果这大夫呢就成了什么呢？铁路警察各管一段。所以呀，人是文盲，是吧？你可能啊上厕所看不清男女，是吧？不认字嘛。但是人要是医盲的话，他就不是不认字那么简单的事儿了。人就会因为无知而造病，因为无知而乱吃药、乱医乱治，是不是？还是因为无知呢？承受了药物的毒副作用，导致了更严重的伤害。所以呀，养生有道，文化先行。听什么呢？现在好多听众朋友听健康产品的价格，说你听那干什么呢？你管多少钱呢？你需要的你买，你不需要的他白给，咱还不绕呢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到底应该听什么？好多朋友开始听点穴，涌泉穴在哪块，是吧？按涌泉穴治啥病，是吧？百会穴在哪块，是吧？按百会穴治啥病，是吧？结果呢，就又是误入歧途，是吧？说什么穴位治什么病，这是对中医最大的曲解，也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给浪费掉了，那什么是文化呀？文化和知识， 它不是等同的。知识是死的，是不是？单纯的知识的数量的增加，那不是文化。但是文化是活的，文化是对知识和方法的活学活用。在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，寻找养生的文化生活方式，是不是？给大家讲了《黄帝内经》上说的五脏精气，我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元气三宝。我们有了元气，我们就能吃，吃了能吸收。我们有了元气，我们就能睡，睡足了养精神。我们有了元气，我们就能走路，我们就能生活自理，自己说了算。有了生命的运动，有了生命的活力，这就是元气三宝。有元气并不代表你不得病，但是元气足的人得了病，他是可以自我康复的。而没有元气的人，元气被耗光了的人呢？哎，你再用绕，你用再多的绕，你再打针，甚至于手术开刀，几乎都是无济于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元气空了，五脏六腑没有了元气的滋养，它就不灵了。药物本身是不治病的，药物的治病它需要靠人体内的脏腑功能。用现代西方医学来讲，药物在人体内起作用要达到血药浓度。说的最简单一些，你是不是得有血呀？你的血是不是能流过去把药带过去啊？这是最浅显的。那么稍微复杂一点呢，叫药物的载体和药物的受体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你的药在身体内才能发挥作用。反之呢，血不通了，打针吃药就是个浮肿。血是通的，但是人体内没有载体，也没有受体，所以药物注到体内之后就只能成为毒，甚至造成呢对身体的不良的伤害。这就是现代医学对人无元气百药不灵的一个科学的解释方法。所以啊，为什么有些病人被医生给退回来了，有些人会埋怨医生，说医生无德，见死不救。实际上我要替这样的医生来喊冤呐！这样的医生才是最有医德的医生，是不是？可能很多朋友理解不上去，孔老夫子说自知为自知，不知为不知，是之为知也。道理就是告诉大家，你知道的就说知道，你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，不能逞强。所以医生把病人退回来了，就说明没有拿病人的生命冒险。你包括有些肿瘤的病人，医生给手术开了刀了，没切这没切那给缝上了，告诉病人回家吧，结果呢家属跟医生医院一顿闹，说你闹什么呢，他说能不闹吗，是吧？我交了钱了，他给我开了刀了，没给我割瘤子又给我缝上了，我不等于花钱白挨一刀不治病吗？我说怎么着啊，你希望医生割一刀把你割死吗？是不是？有些事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它是需要一种勇气的。但是明明知道已经到了晚期了，手术完只会加速死亡，这样的医生能够提前助手，告诉你回家用你那个仅剩的元气维系生命，难道这不是医德最高的表现吗？ 所以那些敢对病人说不的医生，并不代表他们医术多么的无能，而恰恰相反，他们愿意蒙受这样的称号，而愿意让病人回家能够多保存一段生命，而不带来更大的伤害。我感觉这样的医生也是可敬。那么五脏之气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头为元神之府，头为精明之聚。说了背，背为五脏之府。人的五脏六腑啊，就好比啊，挂在墙上的灯泡一样，就好比挂在瓜秧上的大西瓜一样。那么我告诉大家，人的生命的脊梁就是我们的后背。所以啊，我为什么让久病卧床的人在卯时三刻把人扶起来拍拍后背啊，这就防止你房上那个梁烂了，你就不会得肺内感染，你的五脏就可以得到一个肃清，是不是？所以健康人的拍后背叫升清降浊，而病人拍后背叫振奋脊梁。所以那个骨质疏松的还问我，我能撞大树吗？我告诉他了，我说你不是为了把大树撞倒，是要把脊梁撞得更坚强。当然了，我们的督脉的与否畅通和背督脉上的畅通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另外还和肩颈，是吧？人背越驼，肩膀越耷了，胸廓越狭窄。所以呢，在养生六式当中有一个叫扩胸展背法，是不是啊？扩胸运动，手一定是平举的，胳膊肘子一定要比手腕的位置要稍微高一点，这样才能打开胸廓。胸廓好了，我们的肺才不会被压制，我们的心脏才能愉快的跳动，我们的心包才不会发炎，是不是？这是壮督脉、推任脉、扩胸展背，对人的五脏的脊梁的一个强健。同时我们发现呢，背不驼了，胸廓打开了，哎，怎么心不闷了？就说明五脏能透过气来了。说了头，说了背，还要说腰肾。中医上讲，腰和肾是不分家的，所有腰上的疾病都和肾是密切相关的。所以啊，轻度的腰肾病是腰肌劳损，腰啊老酸个鸡的疼，你不要认为睡睡觉就能睡好，早晨起来疼得都翻不了身，那都是腰肌劳损，是肾虚的早期。肾经亏虚的第二步，有两侧酸痛就变为腰脊梁的问题，就容易腰脱了，腰脱就容易腿疼了，就弯不了腰了，腰发硬发直了，这是肾经亏虚的第二步。最严重的是第三步，就是握拳一捶腰震得发疼，那时候肾脏就要受损。中医讲五脏不是指的人的五个零件，但是又和五个零件密不可分，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。我们的胆经割掉了胆囊，胆的经络还在，但是没有胆囊的胆经是残疾的，是不全面的，是不畅通的。一样的道理，我们的肾经连通着脑髓，连通着骨骼，连通着我们的双肾。一样的道理，我们的肾经连通着脑髓，连通着骨骼，连通着我们的双肾。 连通着我们的什么呢，从头到脚的全身。但是你真要把两个腰子都摘了，人就活不了了，就等于把肾经拦腰斩断，人就没命了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肾衰竭是肾经亏虚当中最严重的疾病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。不是说我们的腰子和肾经一点关系没有，它俩不是相等的。肾经的范围比腰子的范围要大，但是呢，在整个肾经当中，重中之重的就是人的这对腰子，人的脑髓，人的睾丸，中医上称为三肾，叫上肾、腰肾和下肾，这大家知道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如何来强壮我们的腰啊？哎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不是走路，不是登山，不是跑步，就是爬行。老话说叫虎背熊腰啊，虎背熊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爬行、腰椎摆腿、伏位操，都是对腰椎的一个强壮。有了腰强，才有骨壮；有了腰强骨壮，才有筋的弹性。所以这一点，大家一定要知道。中医说肝肾同源。俗语道筋骨相连，所以他们都是密不可分的。但是哪个是标，哪个是本，你要清楚。肾经亏骨质疏松的人手术是治不好的，为什么呢？肾经已经亏了，没有东西来生骨头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的人通过锻炼是恢复不了的，为什么？肝血不足不能养筋，筋已经枯槁了，一棵已经枯树，你一折它就折了。而吹面不含杨柳风，杨柳的树枝的婀娜是源自于树根对柳枝的一个滋润，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。若要强筋，若要壮骨，必先养服肝肾。若要肝肾气血充盈，必要先呵护元气之根本。这是啥？这是科学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-0480。本品是以辅酶 Q10、橄榄油、蜂蜡、明胶、甘油、纯化水、二氧化钛、柠檬黄、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、孕妇乳母、过敏体质人群。注意事项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。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黄帝内经上说的五脏之气，你说血压多高啊，你可以拿血压表或者到医院拿血压计测一测，是吧？你说血糖多高啊，你可以用血糖仪测一测。你血脂多高啊，抽血化验，是不是啊？甚至转氨酶多高啊，心肌酶谱多高啊，甲胎蛋白多高啊，血尿酸多高啊，你看这些就是医学当中纷繁复杂的数字。有的人数字正常，但是已经卧床不起了；有的人数字糟糕，但是人能吃能睡，面色红润。那你说哪个是对的，哪个是错的？哎，从人性化的角度上来讲，我更重视人的感觉，所以我说疾病无轻重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给疾病排字论辈儿，是吧？什么头号杀手、二号杀手， 有的人得了很严重的病却依然健在，有的人一个小感冒呢却夺走了性命。所以啊，我们深深地感知到人间冷暖，感知到了疾病它的无常，是不是啊？人心梗两回了啊，中风反复发作六回了，人还健在。还有的人就一次感冒啊，结果把命给要了，你上哪儿说理去？所以人之病天之时，是吧？身之强弱，这些呢一定要结合起来来论证。所以啊，我们的感觉比数字更具有价值。所以啊，好多的养生的方式方案都是以大家的真实感受为主，以医院的一些检测的数字作为配合啊，我不反对医院啊，是吧？我们那数字只做参考的，但是现在好多人却把这些参考的数字当成了命，把自己的感觉就抛到了脑后。所以啊，不看病挺好，一看病啊吓个半死，是吧？不看病了挺好，是吧？一治病反而没了命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但并不是说医生素质不够，不是说医院的水平不足，是病人的心理状态不能调节协调自己对病的正确认识和正确的处理，这是关键。所以这样的人死的都冤呐！啊，每年要冤死多少啊？啊，肿瘤的一半被吓死了，是不是啊？糖尿病人当中一半给饿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心脑血管病人一半给治死了。怎么说治死了？他把只是控制数值的药物当成治疗，结果就贻误战机，错过了应有的调治。所以数字还是正确的，一次数字突然不正常爆发了，人家命就没了。控制控制，哎，将来就是控制不住，因为这些控制都是控而不治的方法。所以啊，现在我们好多的中老年朋友在拷问啊，拷问医生，拷问医院啊，什么是病根儿啊？而更多的医生的回答是不知道。说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运用先人的经典的巨著，我们在向我们的祖先讨教，讲了人的身体的重要的五个部位：头、背、腰、肾、双膝以及一身的骨头，尤其是我们的腿骨，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健康的精气神所汇聚的地方。头为元神之府，帕金森、脑中风、脑萎缩，你的元神已经亏了，是吧？背为人的胸中之府，人的这个脊梁就好比房子的房梁，支撑着人的五脏，所以背弯了，胸廓狭窄了，两肩下垂了，你得的不是外科病，而是五脏的精气已经亏了。所以腰弯、背驼、肩膀耷了、胸廓狭窄，你靠锻炼是很难恢复的，是不是啊？甚至过度的锻炼还会导致压缩性骨折。所以内养五脏之精气，培固人的元气。为什么面色可以红润？为什么肩膀有劲儿了，人能挺起腰杆做人了？这是五脏之精气汇聚在人后背上的体现，是人的生命的脊梁的重新的挺立。看完了头和背，看腰肾、双膝和我们的腿骨。 上回是顺着说，这回我们倒着说，说骨头。现在这个牙膏的广告啊，牙刷的广告五花八门，甚至现在假牙都有专用的清洗的牙刷了。我来问你，你刷假牙对你的腰肾有好处吗？所以啊，你牙都掉光了，你安上的假牙，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反映说吃饭不香啊，何止不香啊，牙齿的脱落，牙齿的松弛已经是肾精亏虚骨质增生的信号。我给大家讲过骨缺血，骨缺血的一度就是牙齿脱落，骨质疏松，耳聋耳鸣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说你肾气虚不虚啊？老哥哥镶着满口的牙还说呢，我肾不虚啊，谁说的？你不虚你牙呢？齿为骨之余啊，那个壁虎为了逃生，尾巴断掉了，它还能再长出来。你为了啥把牙掉光了？啊，说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啊，喝凉水喝的。我告诉你，都不是，都是你肾精亏不能养骨，骨血亏不能养牙齿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这时候你还要问我，我长新牙了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骨头就可以重新焕发生命活力。即使你是骨质疏松和压缩性骨折的人，你比别人好的也快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枯木逢春。那么二度骨缺血是骨质疏松，骨质疏松是身体瘦绕，缺乏运动，这样的人常得的病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要知道，骨质疏松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不能站，站时间长了就腿疼，骨头发空的疼，所以中医说叫久立伤骨。骨头好的人啊，这会儿大家一定要转过这个弯啊。久立伤骨，你的骨头好，你就能长时间站立；你的骨头不好，你还要站立伤它。哎，你这骨头不叫出问题吗？所以人的站立的时间，站立的时候人的腿的感觉，决定了你的骨头的好和坏。好的骨头长时间站可以把它站坏了，不好的骨头你再站站不住了。所以骨质疏松的人，你还在锻炼，我不知道你是在养生还是在慢性自杀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骨缺血的骨质疏松，长时间站立的骨痛，需要小劳而养生。那什么是小劳啊？就是不要锻炼，而是要养生，就是多爬一爬，是吧？少走一走，勤走一走。这个少就是一次的时间，这个长就是保持经常。而所谓的还在登山的，还在爬楼梯锻炼关节的，那是没病找病，雪上加霜，是不是？尤其是爬楼梯、登山，会导致健康人的骨关节也会劳损松弛。何况病人，这是骨缺血的第一个。第二个层面叫骨质疏松，是吧？那压缩性骨折呢？压缩性骨折和恶性的贫血和脑萎缩，他们是相毗邻的。所以我们泡脚，我们爬行做摆腿操，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健骨骼。但是为了强健骨骼而爬行做摆腿操，其目的都是为了强健骨骼。但是为了强健骨骼而这个过程，一定是先养足了肾气，才有骨骼的强健。否之元气的亏虚，肾精的大亏，连大小便都把不住门了，你还在吃钙片，你说能治你骨质疏松，你那叫自欺欺人。这是骨头，骨头和筋是密切相连的，是不是？ 人的生命运动，骨头是宁折不弯的，而筋的弹性决定着人的生命运动的力量。所以中医养生上说叫木主曲直，能屈能伸。得了中风的胳膊是跨框的，腿是滑圈的，这样的人筋就短了，叫挛缩啊，挛缩是筋只能屈而伸不开了，这是筋的毛病。有的人说那还不简单呢，我给你掰开，我给你撑开，是不是啊？我给你拉开，你试试吧。在粗暴的这些运动下就会导致骨折啊，就会导致骨折，是吧？但是这样的病人还是蛮好治的，叫肝血的淤结。筋的挛缩是筋缺少肝血的濡养，但是缺的多不多呢？不多，只要调一调通一通就可以。所以挛缩的关节用磁疗，另外吃当归丸来养肝和血，打弯跨框的胳膊，蹬得绷绷直不能打弯的腿就能弯得了，这叫筋的挛缩。那么还有一类病人就比较难治了，像重症肌无力，那眼皮都耷拉下来了，脑瓜挑不住脖子，腰椎间盘突出，是吧？帕金森氏综合症，坐那儿开哆嗦。还有中风后遗症的吊膀子，什么叫吊膀子？肩关节脱臼了，一个胳膊耷拉着，滴了当啷的往哪儿扔都行，是吧？你再看那腿呢，腿不是滑圈的，那个腿是落的人，是不是啊？鞋呀、啊、先把鞋背穿坏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人呢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真的是长了吗？不是长了，是筋变长了啊，筋变长了。那说手术呗，把筋给他打进一段，他不就成了吗？是吧？好多眼睑下垂的人，嘴歪眼斜的人做过这样的手术，但最后都失败了。为啥？因为这是筋变长了，是筋的一个松弛啊，是筋的松弛。你什么扎针呢、点穴按摩，对这样的人几乎没有用。而这样的病人是严重的肝血大亏，严重的肝血大亏。所以这样的人你再用当归丸来养肝和血，你的用量就要比那痉挛的用上二倍还多，是不是？那回过头来呢，这样的人你说我也要用磁疗，作用不太大，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经络已经空了，下一步就是肌肉萎缩了，脱臼了，所以怎么办？哎，导气引血。所以这样的人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？哎，就是我们的温灸法啊，气血得温则行，遇寒则凝。所以这样的人最怕寒凉，这个寒凉不单是气温的冷和热，还包括什么？太阳啊，晴天的时候挺好的，阴天了加重，白天了早上起来挺不错，过了中午十二点就加重。你去问外国大夫，他告诉你那叫生物钟。那么中国的正宗的提法我告诉你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阴阳的辩证，就是脏腑的阴阳和元气阴阳对人的影响。所以这是人的筋。所以啊，胳膊打弯伸不开，外观曲池带天宗，是吧？关节弯上伸不开，尾中成山带昆仑啊，尾中穴、成山穴带昆仑穴啊，这些点穴按摩法。而对于那些滴了当啷持张型的，不要按摩，没有用啊，先供他的气血，什么时候肌肉有力量了，再逐渐的进行功能锻炼，是吧？中医点穴补法和泻法是有区别的，补法为弱刺激，轻柔而补，泻法是强刺激。所以说，有好多人认为，哟，点穴是不是越疼越好啊？结果大多数都是泻法， 哪用的是泻法？元气越亏的，你越给他用力按摩，不但好不了病，还会伤他的身体。这就是中医诊病治病，不通阴阳，伸手便错。你本来好心是给人啊来点穴按摩为人康复的，但是把补法和泻法弄反了，就加重了疾病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。所以点穴对于我们长时间慢性疾病的人，一般都要采取补法，要轻柔为主。对于急症发作，正邪交邪比较旺盛的，邪气比较盛的，采取泻法啊，这大家知道，这是个常识啊，他别用反了。知道了人的五脏之气，头、背、腰、肾、双膝和骨头，那这就是我们一天养生给自己打分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有了元气的三个金标准，你的五脏之气怎么让啊？是不是头清眼亮啊？是不是后背蓄暖，督脉畅通啊？腰能不能扭动啊？你的关节走路能不能打弯啊？而且你长时间站立一段时间，骨痛不痛啊？你的牙齿好不好啊？这是衡量人五脏之气的标准，也是我们选择包括我们的虫草酒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来进行脏腑调节的一个辩证的依据。你看这些，你哪个用化验单能给我化验出来？你哪个用拍片子的方法能给我拍出来？但是中医却把它说的条条是道，而且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去感受它，可以去调理它，可以去验证它。这就是中医的现代化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这档节目啊，是一档呢健康文化推广、健康资讯交流这样的一类节目，是吧？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我们如何把它实现现代化、平民化，让人人都能懂中医、学中医、用中医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实现呢西方现代医学人性化。有大夫说了，哎，你这胆囊长结石了，你也把胆囊割了。好多人就听了大夫的话，交了五六千块钱做了个手术，住院七天半个月，胆囊没了。手术完了，胆囊割下来了，放到托盘里，医生还跟家属说呢，哎呦呵，可惜了了，白嫩嫩的一个胆囊啊，要是不长石头，这不多好个胆囊啊。实际上我们病人你想过没有，是吧？中国人讲瑕不掩瑜啊，我长结石怎么着啊？我不疼，是不是啊？我不耽误吃不耽误喝，得五千块钱买了这一个刀，完了手术完是吃吃不了，喝喝不了，不是肚子胀就是跑肚拉稀，不是跑肚拉稀就是大便干结，整个肠道全都紊乱了。手术前人是白白嫩嫩、白白胖胖的，胆囊也白白嫩嫩的给割掉了，手术后你再看半年把人折腾成人不人鬼不鬼，骨瘦如柴、贫血失眠、神经错乱。我说你是花钱买健康啊，你还是花钱买罪受啊？那这时候病人又说了，没有不懂啊，你不懂你活该啊。这话好像没有人情味儿。你不懂你就把钱给人家，你不懂你在手术单上签字，你不懂就在这儿戳个大窟窿、嘎个口子，把你的东西割了扔了，你怨得着别人吗？你可以做医盲， 但是你必须要承受医盲之苦。那你说我不想得病，不想吃苦，那你就必须摘掉医盲的帽子，懂点医学知识。为什么？为了保护自己，为了保护家人，只此而已。就像一个人是吧，一个农民卖粮收了一堆假钱，你说我不认识钱的，所以收假钱了，那你的粮食就白奉献给人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如果说你不认识钱，你损失的是你的粮食的话，那你不懂得医学知识，不懂得养生，你损失的就是你的生命，只此而已。我们摘掉了医盲的帽子，我们会有什么好处啊？哎，这就跟人那个用手机一样啊，我早上要上班了啊，桌子拿手机一看，哦，有电是吧，没有电池你不得，没电了你不得换电池吗，是吧？有的那个毛头小子说上班了，拿着电话一看没电了，那你拿它干什么呀？没电的电话还不如一块废铁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人也是这样的。如果把人比作一部机器，你早上起来就看你有没有电，那谁是人的电呢？就是元气。你昨晚睡得好不好啊？哦，昨晚睡得不错啊。那早上吃饭香不香啊？啊、哦，吃的饭蛮香的。啊，走起道了有没有劲儿啊？哎，浑身精神抖擞，好，元气今天够用了。你这手机是满电的，嘿嘿。反过来呢，哎，这一夜没睡好，啊，电量放了一半，这顿早饭没吃好，肚子疼还呕吐半天。你今天上班吗？上什么班呢？还请假的好，是吧？坚持上班，走路上俩腿发软，摔大跟头，没有劲儿啊。所以人之元气没了，就和手机没电了一样。这不管你多好的手机，你说我是手机贵的啊，智能的，哎，又能看电视又能导航，没了电一切功能都玩完。这人也是这样的，你别跟我讲你什么大学毕业啊，你什么家财万千，一个心肌梗塞小命没了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，就这么现实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第一个每天要审视的，哎呦，我的元气够不够，吃饭睡觉走路，有了这三个金标准，你的元气就是自动的，没了没了，抓紧给你充电，给你补元气。那么电手机有了电池，我们才能研究它看电视是发短信是打电话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手机最本质的功能是什么？是打电话。你说我这手机啊，能看电视，啊，能发短信，就打不了电话。那就没有用，说明你那手机是个残疾，是吧？你再贵的手机信号不好，那手机也是大打折扣的。所以人，什么是人的信号啊？就是人的生命功能。黄帝内经上讲叫五脏之气，刚才呢咱们看了元气了，那咱们再看看五脏之气。哦，第一看头，我们是不是头晴眼亮啊？哎呦，早晨起来脑袋跟浆糊一样，是吧？头为精明之府啊，哦，这是心脑血管要出问题。有的时候年轻啊，年轻怎么着？年轻的没有脑出血吗？对不对？年轻的没有脑瘤吗？年轻的没有颈椎病吗？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别论年纪，你先找病根儿。这是第一看头，第二看背。哎呦，这后背啊很轻松，不寒凉，肩膀有力，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。你再看呢，后背酸痛，肩膀耷拉着，脖子挺不起来，颈椎病肩周炎，胸椎骨质疏松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好得了吗？你这人能上能干什么活啊？ 第三看腰肾，是不是啊？我以前给大家讲过，说再好的人，你这个腰要是出了问题，就相当于二等残疾。哎呦，有的时候你这话太难听了，我就是腰托啊，你怎么说二等残疾啊？我是啊，我就这么说了。你腰托你能干什么呀？你能搬煤气罐吗？作为一个大男人，你连煤气罐搬不了，得靠家人啊，女同志来干这个活，你臊得慌不？腰托严重的，厕所上厕所都成问题，坐下去站不起来，站起来蹲不下去，尤其是颈椎病和腰椎病又是连锁啊，是孪生兄弟，是吧？腰椎病弯不了腰，颈椎病颈肩综合症胳膊梳不了头。我记得在陕西有一个大学的教授，医科大学的，我告诉你，是吧？他的学生都是医学博士，老爷子得了腰椎病颈椎病，那个哭啊，是吧？有人说了，净说瞎话，那得腰椎病颈椎病还哭，你是没得过。一个70多岁的老教授上厕所蹲不下，是不是啊？上完厕所手擦不了屁股，得老伴儿薅着他。人活到70、80岁，得老伴儿擦屁股，而且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他能不哭吗？他有再多的学问，他有再富有的生活，他有再多的学生，他又能怎么着？他连做人的起码的尊严都没了。所以我常跟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讲，你养生啊，趁你自己说了算的时候，你把它养好，是不是啊？反过来，吃饭、翻身、上厕所都靠别人的时候，你说什么都不灵了。久病床前无孝子啊，是不是啊？何况现在孩子们的工作压力又那么大，是吧？竞争那么激烈，是吧？你的儿女不来啃老，你就算不错了，你还指望拖累他们？所以那怎么办？那就得自强。怎么自强啊？从腰托到上厕所蹲不下，到回手擦不了屁股，不是一天就发展到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腰痛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腰已经出问题了，腰椎白腿操，哦，把腰可以强壮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膝关节呢？人呢，蹲下站不起来，有的人说是膝的问题，实际上是腰膝共同的问题。甚至现在有些老人溜溜公园，腿就发酸发困，那是骨头的问题。人不能久立，骨髓已经开始空了。骨髓空到一定程度，脑髓一空，那就脑萎缩了。所以这就是五脏之气。我们说，每日要自省，要自我检查元气是否充足，看看我们的五脏功能怎么样。你是半条命的阶段，还是简单的脏腑失调不能养五体？不同的病症有不同的对症方案。那么调理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先学文化，后觅方法。但是现在有些人不管那个，挖到筐里就是菜，是听了广告我就花钱的，专家开药我就吃，医生给单子我就签字我就开刀，糊涂啊！你就比如说这静脉曲张，医生说一针灵啊，什么叫一针灵啊？他以为是打一针血管就好了，实际上他哪知道打的是什么呀？打的是血管硬化剂。这针打进去灵没灵？灵了。血管坏死了，坏死的血管、闭合的血管是不会静脉曲张的， 过一段时间旁边又鼓起来了，在坏死的血管，闭合的血管是不会静脉曲张的。过一段时间旁边又鼓起来了，在坏死血管旁边那个好血管也憋成静脉曲张了，你接着打吗？你全身血管都闭死了，你还怎么活呀？是不是？所以有些根治的方法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，很可能是斩草除根的。所以现在还有人在问我，静脉曲张手术好不好啊？静脉曲张打针好不好啊？那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是说症状好不好，还是说血管好不好？哎，我们不懂啊。我说不懂我告诉你啊，症状好啊，血管马上平了啊。那血管好不好啊？血管打完针坏死掉了，手术的是把血管薅扔了，拆掉了，没有了，它还怎么坏啊？这样人死了还会得病吗？一了百了啊。他说那不能做，我说没错，因为病因还在，所以过不了多久复发的不是那坏死的血管，复发的是好血管也给变坏了。所以养生不知因，你那养生都是空谈。那我的朋友问了，那静脉曲张该怎么治？你还要先问怎么得。长时间站立，负重远行，下肢的寒凉，这些都会导致静脉曲张。是不是？静脉，人静脉的血管当中有一种结构叫静脉瓣儿。什么叫静脉瓣儿啊？你看啊，咱家的门，防盗门是往外开的，你门没锁，人使劲往里推，能把门推开吗？你推不开。说静脉瓣儿也是这样的，它只朝一个方向开，朝什么方向？朝着心脏的方向。所以说静脉就保证静脉血往心脏流，啊，流回流嘛。寒凉，气血得寒则凝，冬天不穿棉裤的，老穿单鞋的下焦就凉，你这一凉，血流的就缓慢，就瘀滞，就憋在这儿，就跟堵车一样，是不是？越堵越多，是吧？车堵多了不伤路，除非那个有那个大货车把路压一坑一坑的，血堵多了伤血管。你就像那老爷子老太太老打针的，你看有几个血管好的，一摸跟那钢丝似的硬绷绷的，什么原因呢？药物刺激把血管打硬化了。所以我说呀，我们能吃的药我们就不打针，我们能外抹的我们就不往肚子里吃，我们能用中药的我们就不用西药，我们能吃食疗的我们就不吃中药，我们连食疗都可以不吃的，我们就生活养生。你看，这就是对人的保护。而这些最常识的基础知识，我们听众朋友又有几个人通晓啊？是不是？好了，这是静脉曲张的寒凉。那么负重远行和久站呢？大家注意，你看那个举重运动员，他为什么要勒个裤腰带啊？是吧？要勒个护腰啊？长得都是虎背熊腰的哈，哎，还有啊，那个在东北原始大森林伐木工人抬木头为什么要唱歌啊？是吧？嘿呦嘿呦，为什么唱歌啊？是吧？你包括那个长江黄河岸上那个纤夫拉纤的，为什么有拉纤的调子？有的朋友说那叫劲儿往一处使，没错，但不往一处使会什么结果呀？撒了气了啊，撒了气了。所以说举重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没有人吃花生吃豆子，他得叫住气，这面运上气，刚把杠铃举起来砰放个屁，气儿一气肯定腰椎间盘突出，一样的道理。人在绷住气儿的时候，人的心脏的压力血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那长时间的动脉的高压会导致动脉硬化，动脉在人身体的深层，所以压力高的人，压力大的人得高血压病也就不怪了。 压力再大，血管硬化同时，心肌肥厚，心肌劳损。这是动脉和心脏的损伤。那静脉呢？静脉在皮肤表浅，它就会淤曲扩张。所以静脉曲张的，你记住，老个人呢站着的，长时间负重的，有寒凉的，他得病。说那经常走路怎么不得呀？因为走路的时候，我们的肌肉的运动可以促进血管的回流，肌肉的运动可以促进血管的弹性恢复，所以静脉曲张的人不能负重，但是可以适当走路，是不是？不能遭遇寒凉，不能久站，但是可以练着爬行，这都是促进静脉回流的方法。那么内调呢？内调要吃普参康，种黄酮通内部的血脉，是不是？那外调呢？要促进血液的回流，寒凉加重，那温热它就缓解呗。啊，注意好腿和脚的保暖，用红花盐水泡脚，红花泡脚来化瘀，盐水泡脚来消肿，别忘了用手再捋一捋腿。有的人不懂了，说我拿深点的桶，我把腿也泡上吗？没多长时间，腿泡出湿疹来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那个静脉内的血叫淤血，是不是？你老用水泡，就会导致什么呢？气血活化大发劲儿了。长时间静脉曲张，皮肤会变成紫黑色，那也是淤血，都是湿毒。所以泡脚不能泡腿，脚除湿顶多长个脚气，是不是？而腿要除湿呢，大片的湿疹你再挠破了，那就成老烂腿了。所以木桶浴足为什么不叫木桶浴脚啊？为什么不用木桶泡澡，而也不让大家用木桶泡腿？其养生道理就在这儿。我们毕竟煮饭的时候烧的是锅底儿，没有人说拿水烧锅盖的，只是锅开了把盖打开省得扑锅，所以晨起醒脑三式叫醒脑开窍法。另外现在还有鼻炎的朋友，结膜炎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咽喉炎的朋友，颈椎病的朋友，迎香穴开窍法还不会。所以这想学的人啊，他想方设法，他千方百计，他都能学会，都能做好。那拖拉的人，不想学的人，你就教会了他，他还不一定给你做好。而回过头来，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你给谁做的？你不做，你得病。